电影院啊，这个超市啊， 嗯， 这些配套设施如果还什么都没有，那大家要慎重一下。 嗯 嗯， 但是是这样啊，就是有一些配套设施的话，可能在现在啊， 嗯， 它可能不是特别的齐全，因为它有一个建设的过程啊。 对，但你要看它有没有规划， 对，看它有没有发展， 有 没有潜力， 规划， 这点很重要。 对对对 啊，因为现在如果假如一切都给你配备全了的话，那它的这个房价肯定不是涨了一星半点儿。 对对对，这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。 要勇于去开荒，当然这个开荒的话呢，一定要是在有发展的情况下去开荒啊。 对。 嗯， 肯定不能自己去开这个荒。 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你像这回在朋友圈当中，有些人显示啊，特别逗。有一朋友很有意思，他说回家了以后，他嗯，对一切都很好，都特别想留下来啊， 嗯， 很舒服。但是当他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在北京，能够用的一些 APP 都不能用，比如叫餐不能叫，摩拜没有，还有他提了很多的东西都没有。他说没办法，我还是走吧，还是到北京。所以从这点看出来，就是城市的这种配套设施真的是很重要的。 对，现在就刚才您说的这个，因为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，这种共享经济啊，包括这个电商啊和生活服务类的，确实发展很快。 嗯， 但是我们在北京觉得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哈。 对。 可是呢，你到外地去， 一些地方上发展 或者偏远地方还不一定有。 嗯。 啊，因为它这个这些互联网大佬布局，它也要看一个量。 嗯。 你大城市我用我就能。 对， 我就免费让你用。 你像有些快递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快递，它有些地方它都不送。 对呀、啊，人江浙当时就是最早发展，就是江浙全是这个那免邮的，包邮的嘛。 对 对, 对。 那外地有的就不包邮，现在当然随着这个发展也越来越多的包邮了。 嗯。 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您说的没有那么方便。 嗯。 但是你要看你要的什么，你比如我就要安静清静，我也自己能动手做饭， 嗯、 那我就。宁肯少要点这个便利、 嗯、 我多要点生态和自由。 对，但是我跟您说，很多人比如说在北京啊上海这些 用惯了 住惯了以后、 嗯、 他到那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哈，虽然说是青山绿水的哈，这个非常的宜居，但是他没有这些便利条件的话，他有时候真的一时是难以适应， 难以适应，不好适应、 嗯、对、 你比如说你今天不舒服了又不想做饭，那在北京很简单，叫个外卖来，可是你在外地没有你怎么办，你可能就得浅着糗着、 嗯、 或者得自己这个出去去饭馆里吃个饭。 然后一朋友说我在外面吃一顿饭，然后喝点酒，最后呢我突然就觉得应该找一个代驾，但是呢根本没有， 叫不着， 没有， 也可能是因为春节的过、 啊、 春节也有， 他们那地方就没有， 对， 没有， 因为他当地的消费习惯和人群没有达到那个量， 嗯， 所以这些服务可能还有一个过程， 嗯、 还没铺到那儿去。 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大家在张家口想置业的话，哈、 嗯， 当然了，这个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啊，是一个他们发展的一个特别大的契机。 对、 嗯，现在看来呢，潜力非常大，哈。 嗯。 但是尽管如此，大家如果在那边周边置业的话， 嗯、 还得要去好好去探究一下啊， 做 个功课。 对。 看它的发展潜力是怎么样的。 对对对。 嗯。 实地去考察考察。 对， 这是最重要的。 现在他们的这个房价其实涨得也是挺快的。 房价对，已经到，特别是在这个就是崇礼啊， 嗯， 这个房价还是比较高的了， 嗯 啊，但是在其他一些区域啊，因为这条沿线比较长， 嗯， 200多公里，包括张家口市区，相对北京来说，还是这个有比较大的价格优势的， 嗯 啊，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12号到15号的时候，也会有包括张家口、承德。这个包括这个淮南，甚至这个西部一些来源来水的一些项目来参加到这儿来。 嗯，大家到时候 到时候 了解一下， 欢迎哎到现场去真正看一看。 嗯，是的。 然后跟这个开发商啊、售楼的仔细来询问询问。 没错。 最后呢，自己再如果选好以后，自己再到现场去看一看、 嗯、其实对于异地置业的话、 嗯、 一定要先弄清就是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、 哎、对对对， 比如像刚才呢节目之前我跟这个郑先生我们俩聊天还说哈，我问哪儿置业什么的，郑先生首先老问我是你的目的是什么， 对，你要什么、 你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再对号入座、 这个、对，因为有人为投资，有人为自住、 嗯、 有人为这个退休以后在住，有人想现在买了就住， 嗯， 有人是刚需，有人是改善， 嗯， 这个目的不一样，他的这个决策